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我的人生在世，人生在世心不要偏，莫把那报应当作心言，人家一说借人家一生还人一个满，借人家五两个半金还，也不用南去烧香北还愿，在家中一双活佛未动弹，在家中孝顺你的父和母，也不必千里烧香奔泰安，父母的温情有多么重，父母的温情重如泰山，爹要是死了穿孝二年半，老娘死了穿孝就是三年，为什么娘比着爹爹多穿六个月的孝，是因为娘养儿的那一天，娘养儿如同阎王见一面，娘养儿沙内邓金一个样般，一岁两岁的娘怀抱，三岁四岁不离娘的身边，五六岁上只要玩耍，七八岁上你要是一说他，他也懂得多弄半天，一直要长到了二十来岁，只要你给他娶上一个媳妇儿就算完，小两口商商量量登完了记，就如同给他的媳妇儿写上了过继单，从此后老娘说话如同放屁，小媳妇儿说话蹦胶酥脆杠口甜，我说这话您不信，您往体育馆里头周围看一看，唯有怕媳妇儿知人嘴唇发干，怕媳妇儿知人嘴唇发干，是便宜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2001年12月8号，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自己从艺80周年即告别舞台演出中表演的最后一段节目，也是马老平生最后一次逗您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从本期的相声人生开始啊，我们以马三立先生的自传《一海飘萍录》以及刘连群先生所著的《马三立别传》为线索，和您一起来追忆一代相声大师马三立的艺术人生。马三立先生出生在一个纯粹的曲艺艺人家庭，他的祖父马成芳先生是清末著名的评书艺人，父亲马德禄和大哥马桂元也是相声行内有口皆碑的艺人。马三立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也为他今后成为一代相声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有疑问了，马老叫马三立，他的大哥怎么叫马桂元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起名字的艺术，然后和 红酒，再来告诉您马三立先生名字背后的故事。 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你看看你这个，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的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是不是？马月，万马飞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看这个起名字，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行。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昆昆是同音呢，姜昆就跟下棋一样，没事一姜，这老姜昆多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人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不是，这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蟠桃，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说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要好叫，要顺嘴，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人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这瞎编的。你这全吉祥话，小孩也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啊，李有才。你看你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范儿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就可以的。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吴啊，吴长寿。无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的人，爱他的名字，姓吴，这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字，有吴的有，吴自由。没找地方，无字，不管什么，无字有，全来了，全有。他这叫无字来，这起这名字，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于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在三点水，于德海火了，于德海，于德就大海父亲吧，于德水行吗？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镇江，于连泉，于景颇，反正鱼不能离水，没水，没水就坏了。姓鱼叫什么？鱼进锅，早晚收了。为什么这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伺候他总得带德字、祥字、福字、成字、顺字，从来叫这伺候，叫着顺嘴，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从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去，总得找个吉祥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的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不亏，登瀛楼。就是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得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走着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菜白楼，菜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满书。菜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听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那菜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已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吃一顿。哦，请大客白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限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族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搬来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喝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宣，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万寿厅，小孩满月，

躺自己屋那歇会儿，等吃饭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人自个儿上小屋，那闭着眼那歇会儿。这爷几个这儿坐着，哟，行，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瞧瞧，说厕所，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那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爹，您吃去。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儿子一瞧害怕，不知道他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哟，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他说上医院叫救护车。嘿，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他。儿媳妇说，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哎，坐他皇冠呢，大姐夫。您开车，您开车让老头走啊，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把老头驾车上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俩孩子，啊，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大夫。带上听诊器，这听听，这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眼罩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这拿点什么药啊？”嗯，不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老头醉酒》。马三立先生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里，为观众带去了数不尽的欢声笑语。那生活中的马三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 马三立他可以说是让人一看就发笑的这么一个卓越的出色的那么一个喜剧大师，但是你别认为他在生活中也是那么一个喜剧人物，恰恰相反，他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充满坎坷的、带有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过是把那种幽默、欢乐、轻松交给观众，而把那些心酸、那些痛苦、那些忧愁交给自己，放在自己的心里慢慢去咀嚼。 听完了冯骥才先生评价的马三立，想必听众朋友也都想了解马三立先生的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相声人生中为您慢慢的讲述马三立先生的传奇一生。 漫漫人生路，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楚，好一无差子的极乐，喝一杯酒对月当歌，生命的流转，你我都无法停留。 该如何走，自己做主。结局是笑话呗，别多无所谓，让我将梦变成歌。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先生在他告别舞台演出中表演的《鼠板》中有这么两句词儿：父母的恩情有多么重，父母的恩情重于泰山。然而作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却自称是三岁不知母，五岁方认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依旧是来和大家一起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今天啊，咱们就来和您说说马三立先生和他父亲母亲的故事。1917年，马德禄举家从北京搬到了天津，那时候啊，马三立只有3岁。到天津后不久，母亲就病故了。办理了母亲的丧事后，父亲就把马三立暂时寄养到叔叔家。由于幼年就失去了母亲，所以在马三立先生的脑海中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刻，因此马老后来就称自己是三岁不知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相声《讲卫生》，稍后再为您继续讲述马三立与父亲马德禄的故事。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对了，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对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哎， 逗乐，乐有好处啊。 哦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啊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是啊，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哦， 听相声身体健康， 嘿，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嘿，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嚯， 听相声，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要让您这么一说啊，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我没那么说 啊，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啊，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啊，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游泳好， 凉快。 游泳我爱 啊，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啊、就是 游泳蛙式 啊。 啊， 娃是和爹是自由是 啊，呀呀， 喝水 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哦，您会什么姿势？ 啊，不行，我狗刨。狗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啊。 哦，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哦，我就有用啊。 哎，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哦，好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嗯，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天天练、 嗯、 在哪儿练？ 就在家里练。 家里练？ 对。 您家有游泳池？ 没有游泳池。 那您在哪儿练？ 就是炕上练。 炕上？ 炕上练。 有在炕上练的吗？ 炕上 没有水啊。 没水好汗涌。汗涌、哎、死不了。 哎，死是死不了、哎、 淹不死。 哎， 这保险 啊。 我就爱练姿势。 哦，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哎、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啊，那没练吧。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怎么不练了？ 不行，我老伴不让练。 为什么？ 床单子挠破了。 行了，您这成神经病了。 哎，不行，我也知道，我明白、 啊、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哎， 不，什么也不能练。 哦，什么也不能练。 什么也不能练。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嗯，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哦，对，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哎，这 那得锻炼。 说了就我这懂了。 你懂得练。 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啊、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啊， 我净说你不练呢。我这身体怎么样 啊？身体 看着身体怎么样 啊？也哥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哎，你看他 跟猴一样。 啊，告诉你吧，最近呢 啊 长分量了。 是啊， 体重增加了。这一过磅，嗯，长了一斤多。 是啊，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啊， 还得长。 哦、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多少斤？ 是啊， 你现在一斤多了吗？ 嗯， 长了一斤多。 这说您参加劳动了 啊？参加什么劳动？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 也没有， 也没吃营养东西。 嗯，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哎，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当然了、 哦、 当然有方法。 哦，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对、啊、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 哦、 这是功夫 啊、哦、 这是功夫。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啊、 哦、我们大家都学学。 行啊。 啊， 行吗？ 学、 啊、你行不行？ 那得 谁 锻炼身体 啊，谁教都成。 哎， 我教。 嗯嗯， 你是按我这法子，你按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啊，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是啊、 嗯、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下。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是啊， 一说就会。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啊， 我呀 啊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别您别所以了，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四斤多了。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啊？可不，您说的。 洗 洗啊？ 真不洗澡。 经常洗？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几天了？ 这些天 六天。 六个月。 还是半年的？ 六天 啊、哦、 六天应当常洗澡。 对， 常洗澡，常换衣服。 嗯， 身体要健康。 嗯， 勤劳动，讲卫生。 对，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那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啊， 我借你看看。 哎哎， 你想想。 哎，可以， 我给你讲一讲。 哎，您有什么 讲 卫生？怎么讲卫生？ 讲卫生啊 啊， 身体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症？我不懂 啊， 我不懂， 得预防传染病啊。 是啊 啊， 您说说， 你懂吗？ 我 怎么叫卫生？ 我们这讲卫生咱懂。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啊，干净啊。 怎么叫干净？ 干净。 嗯， 消灭蚊蝇也。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有细菌。 什么细菌？ 没看见过。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了？ 没有刨根问题。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哦，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哦， 有 家有 花镜，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哦，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查查，来我买两片 干嘛？ 显微镜做眼镜，你戴，看细菌多好。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画画，对，放大。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哦，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您说说怎么预防？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哎， 这个细菌就多少，有球菌、杆菌的、螺旋菌的，它很多的。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直接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啊？ 比如说你吧， 哎，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啊、你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哦，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哦， 因为你就忘了， 哦， 你不嫌他脏，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哟，哎，这倒干脆啊，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啊，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哎，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直接传染， 直接传染， 还有间接传染。 间接传染 怎么？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哦，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哦，带过来， 当时你不知道， 对， 你睡觉了， 我睡着了， 说你睡了， 嗯， 闭眼， 嗯， 啊，闭上眼睡了， 睡了， 你睡着你不知道， 哎， 蚊子来了 啊，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哦，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飞起来了。 嗯，蚊子一看， 嗯，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嗯，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间接传染。 哎， 哦，还有破伤传染，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 哎， 你呀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是啊。 马踢着了，汽车压了， 啥？ 你受伤了？ 我呀、啊，我死了，活不了了， 传染， 甭传染了 啊、哦、啊！受伤了吗？ 啊，就这刀砍斧剁了，还活得了？ 受伤啊，啊 这太重了， 轻点伤。 哎，轻。 你撞电线杆子上， 你这倒霉呀、啊！没事撞电线杆子， 你走路太慌了。 哦， 你呀拐弯没留神， 哎， 脑袋，当， 呵， 撞电线杆子上了， 哎。 撞破了， 破了，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 哎， 你看 大水了，这 你瞧流血了， 哎， 你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没有那么大声音， 哇， 流血了，刷 也没有刷。 嘚儿， 这别蹭了， 嘚儿， 那成了，别配音了， 蹭蹭的吧， 这蹭蹭的，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再来一个，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就是流血了吧， 哎， 你也没擦二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嗯，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嗯， 进到您体内， 嗯， 穿您周身， 哎， 得死了， 也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飞沫传染？ 什么叫飞沫？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哦， 你离病人太近了， 嗯，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啊，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哦， 你离他太近了， 对，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是啊，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嗯， 病人吗？ 病人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啊， 跟你说话， 哎， 你太近了，看你亲热， 哟，哎， 凤山 啊，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没劲，叫他嘴没劲， 他嘴没劲。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飞沫，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啊， 病人呢，打个嚏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 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哎，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哎， 咳嗽掏出手绢。 哎，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哎，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街坊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啊， 他个人不懂卫生。 哎， 跟他说白费。 哎呦， 注意卫生 啊， 传染病 啊， 应当啊要注意 啊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啊。 郭大爷 啊，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你瞧， 他老这句，我们应当要注意， 哎，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哎，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啊， 你听听， 你甭跟我讲，我懂。 你懂什么呀？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啊？怎么搞？ 我听听。 哎，每天起居饮食 哦， 注意卫生， 还什么？ 早睡早起 哦， 勤换衣裳，勤洗澡 哦。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哦、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哦、 不随地吐痰、 哦、 不乱倒垃圾、 哦、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哦、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还有吗？ 啊，这就不离， 就这个、 啊、 差得远， 差得远， 这叫搞好卫生、 啊、 差得远。 你怎么搞的？ 我呀， 啊， 每天6点钟起床。 哎，您先别忙，早六点晚六点。 你那就废话，晚六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哦，你带个早的？ 当然是早晨呢。 哎，早六点，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嗯，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嗯，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 嗯、 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嗯，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是， 10天一理发，5天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 啊、 屋子里头刷得四白落地、 啊、 玻璃擦得锃光瓦亮、 啊、 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好，真细致。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怎么 又宽又大，瓣又长， 嘿， 见苍蝇就打。 好， 绝不放掉， 打一个是一个，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是啊，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啊。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啊。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嚯！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啊，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嚯！ 我一瞧，哟， 哎， 这大苍蝇 啊！ 你说他妈打不打？ 过去就打，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那别打，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你跟他商量商量，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那怎么办？ 打呀， 打， 打完了再说。 哎，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啊？ 我苍蝇 啊， 就是苍蝇吗？ 啊， 我过去一看呢， 苍蝇， 猴子， 猴子。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孝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对于父亲马德禄，马三立总觉得既亲切又陌生，像一团永远也揣摩不透的谜。

么呀？ 威尔佛， 威尔佛， 威尔佛，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了。 威尔佛， 威斯威，威如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我们那没那。 你们干嘛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不要。 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啊。 哎，对对， 要就这么 清 唱 更好。 嗯嗯，没有乐器啊。 嗯 嗯，唱一歌啊。 嗯， 我唱一个迎春曲。 啊， 迎春曲。 嗯，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哦，四分之二。 四分之二音符。 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啊，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八分。半拍的半拍。 十六分音符。 哎 哎。 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电鱼拐子大花篮啊，一站一个灯笼俩灯。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迎春曲。在叔叔家住了两年后，马三立似乎也要迎来自己的春天了。一天，父亲马德禄出现在门口，马三立一时简直没有认出来。只见父亲身穿崭新的春绸长袍，头戴黑呢子礼帽，脚下一双呢子面皮底的便鞋，衣帽光鲜，面皮滋润，一点也找不出那个风尘仆仆送钱人的影子了。原来啊，父亲已经有了些名气，挣的包银多了， 还给他娶了一个后妈，是来接马三立回家的。马三立跟父亲回家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吗？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继续讲述。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回家的路》。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隔了这么久你还在哪里走，是否迷失回家的路，牵挂跳在心口，有爱不能远走，时间不停走，爱却在哪里留，我的路就是你的路，倾羡爱的出口，为你我舍得走，我的爱就是你的路，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无论回家的路有多遥远，你我一起走，我的爱就是你的路，你的家就是我牵挂跳在心口，有爱不能远走，时间不停走，爱却在哪里留，我的路就是你的路，倾羡爱的出口，为你我舍得走，